第109篇，诅咒残忍的仇人。达菲的圣咏交与乐官。我只赞美的天主，求你别缄口不语，因为邪恶欺诈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骗人说谎的舌头也已经出言陷害我，以毒恨的言语思念抨击我，又无缘无故的兴讼毁谤我。他们诬告我，以报我的友爱，然而我却为他们祈祷不懈。他们以恶心回报我的善心，他们用恨情还报我的爱情。求你派一恶人向他攻击，叫控告者站在他的右边，使他受审时被判为罪犯，使他的辩护仍构成罪案。愿你缩短他的年岁，让人取去他的职位，使他的子女进城孤独，使他的妻子流离寡妇，使他的子孙流离失所，严门乞食，使他由残破的家室里被人逐离，使债主搜刮他所有的家产，使外人劫掠他劳力所赚。谁也不要向他施行仁慈，谁也不要怜悯他的孤儿。愿他的后裔全被斩尽灭绝，他们的姓名被涂抹于后代。愿上主纪念他父亲的罪愆，总不要赦免他母亲的过犯，将那些罪永留在上主前，从地上除去他们的纪念。因为他总不想施恩行善，只知道迫害弱小和贫贱，连心灵破碎的人也摧残。他既喜爱诅咒，愿诅咒临于他；他既不爱祝福，愿祝福远离他。他以诅咒为自己的衣带，诅咒如水侵入他的五内，更像脂油渗透他的骨骸，好像衣服遮蔽了他，好像皮带缠住了他。凡控告我并恶言诽谤我的人，愿他们由上主获得这些报应。然而上主，为了你的名，求你善待我。天主，按照你的仁爱和善良拯救我。我原来贫穷可怜，我的心哀伤悲叹，我像夕阳的残影渐渐消逝，我被人驱除，又与蝗虫相似。我的双膝因斋戒而酸软，我的肉体已经消瘦不堪，我竟成了他们的笑柄，看见我的人头摇齿冷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求你扶助我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拯救我，让人们知道这是你手的工程。上主，的确这是你的所作所行。任凭他们诅咒，唯愿你予以降服，叫你仆人欢喜，使我的仇敌蒙羞，叫诬告我的人满被凌辱，他们蒙受羞耻，如披长裘。我要亲口向上主歌颂，要赞美他在亿万人中，因他站在穷苦人的右边，拯救他脱离定罪的裁判。